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各位，上一次讲到第三卷啊，大法顶二类物因生正了二支菩萨文行首楞严经第三卷开始讲落入即众性，落入就是我哋每个人所具足嘅六根。六根点解叫做落入呢？咁因为咧，我哋六根咧可以吸取前边嘅六尘，系摄入我哋嘅心，然后咧就分别产生呢个贪嗔痴，所以叫做入。十法界众生都有落入，前次已经是讲过了，十法界众生的落入呢是不同的，六凡众生呢是就入有，二乘圣人入空，菩萨呢是入俗，知法呢是入中，知法呢是无所入，知法呢是能遍入法界，不行依一次，不行依一个真空假中，亦不行依一个地方，而是遍十法界。咁十法界嘅落入都系由因缘生法，因此咧有生就有灭。咁你哋知道我哋众生系有生有灭啦，二乘菩萨都有生有灭，法有冇生有灭咧？咁有冇啊？有抑或冇？有，话明十法界因缘生法嘛，因缘生法就系有生有灭咯，系咪？系有，点解？系应生法，记住系应生法，唔系法生法，唔系报生法，应生法系有机质应啊嘛。机仲宏灭啊嘛，做乜冇生灭啫？系咪？所以咧，十法界众生四圣六凡六入都系有生灭噶。哦，咁但系呢啲系在相嚟讲，唔系在性嚟讲。如果在性嚟讲咧，系不生不灭。嗰、那个不生不灭嘅性系乜嘢咧？就系、是、二类众性。咁前次咧已經講過呢個問題啦，不生不滅嘅性咧就係二類狀性，所以咧就話六入即狀性。哦，呢、這個狀性咧係即妄即增，即時即理嚇、即上即性，所以叫做妙增二性。眾生迷咗呢個妙增二性咧，就唔了解到一切为心，所以就有能入有所入，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所以成为三界苦恼嘅众生。二乘圣人呢舍生死采涅槃，所以有尘沙烦恼，成为自利嘅众生。菩萨呢舍九界嘅生死正法界涅槃呢，成为所以咧就仍旧系有无明嘅烦恼，成为大道三众生。所以九法界众生嘅落入咧，都系生死以涅槃啊，离不开烦恼而生死啊。法界咧就唔系啦，法界咧就系、是、个落入咧就系、是、已经证咗二类众性咁啊。呢度咧，就话呢个九法界众生嘅烦恼生死啊，相咧系妄嘅，性系真嘅，佢性就系本嚟就系二类众生，因此可以讲生死就系涅槃，烦恼就系菩提，就系中道理咁。跟住咧，而家就开始逐个讲啦，落入即系眼、耳、鼻、舌、身、意吓六种。咁而家第一科咧，是命这个眼入即众性。阿难啊，即比目精曾路曾法路者，兼目以路同是菩提曾法路相。 阿难，即比目精曾发怒者，呢两句说话呢是举前边音色音为例，色音即是众性，咁呢个色音呢是以呢、这个显呢个眼根是开望嘅，咁现在呢又是以显呢、这、一个呢一、这个眼根眼入呢是开望啦。以前问呢就话其人无故不动目睛，曾以发怒即虚空别见红花。而家呢就话兼呢一个目同埋呢个怒，无故曾睇住个眼抹地个眼睛睇住个虚空，无端无故咁样唔眨眼，咁呢我哋眼睛呢就产生种怒相，咁於是呢就睇见空中个花呢係响度飞舞。咁呢个空中花系乜嘢呢？系怒相，系毗卢所发现嘅相。咁现在呢佢话不但空中嘅花系呢个毗卢所产生嘅怒相，连而家呢个能见空花呢个眼睛呢同时都系菩提智眼嘅怒相。因为点解呢？因为呢众生呢本来具足嘅增益自性呢顺增无妄嘅，只系因最初一年妄荡啊，枉然有能见相同埋境界相。这个呢个就系、是、一年不觉生三世，这个境界相呢本来就系开妄嘅，但是这个境界上呢我们众生不知道呢执着这个开望，就有这个能见所见。现在呢说能见的相同埋境界上同时都是菩提真心里面所产生的毗卢的相来的。即是前文所讲见已见然并所想相而空空而开空花本无所有。因依明暗二种妄尘发见居中吸取尘像名为见性，而家呢就解释我哋六根嘅起现啦。我哋点解嗱科学呢就话生理上系咁样啊，系有眼有鼻有舌有身有耳啊。但系佛经嚟讲呢，点解我哋一切系为心，只系得一个真心？有今日我哋有一个人相，相里边又有眼有耳有鼻有舌有身有意呢？咁呢度呢就系讲人生嘅起现啊，系最初呢啊，为乜嘢而有呢个六根呢？咁佢话呢度呢就解释啦。解释这个六根的起现，他说因依明暗两种妄尘发见居中，明和暗是眼所对的境，但这种境呢不是我们今天所对的境，而是当初最初迷真起妄的时候所见的境界上、所见的境界上那阵时呢性觉别明妄为明觉，这个是明的开始。空悔暗中结暗成色呢是暗的开始。因为有明暗的缘故呢，因此呢就吸引我们这个增益自性啊，这个心呢就发出一种妄知妄见，居于这个明暗两种层之中，再由这个妄见去吸取这个明暗两种层像为所现的境，这样呢由境而牵心，由心去取境，色心和合而成这个眼根，这个就是见性、佛经所讲我们的眼根起现呢就是这样，是怎样啊？就因为我们一念不觉呢就产生这个境界相，有这个境界相之后呢就哦，我是能够见到这个境界、性觉别明妄为明觉，即是性觉本来是没有所谓明而无明的，但是呢我们说、我一定要知道些东西，所以呢就 產生呢個無明嘅妄覺。由無明嘅妄覺咧，前面講過嚇，悔昧為空，空悔暗中，結暗為色，色即妄想，係嘛？想上成生，在現內搖，在外崩逸，崩擾擾上以為三性，呢、這個就係六根嘅起現啦。啊！而家咧就個別分析，就講呢個眼根嘅起現，因為前面有暗有明，所以咧就吸取我哋嘅引導，我哋嘅真心咧一份見嘅能見嘅相居於其中，然後由呢個能見嘅心去取景，由呢個景去牽心咧，於是咧色心和合而成呢個眼根，呢、這個眼根叫做見性。哦，等於乜嘢咧？等于呢度呢个空根咧系空嘅，冇嘢嘅。但系我哋无端无故咧做咗个瓶，哦，做咗个瓶。咁个瓶里边系咪有空根噶？系咪啊？瓶里边有空根嘅。呢、这个瓶嘅空根同埋呢外边嘅空根同唔同啊？一样嘅。但系呢个瓶系现嘅咧，你就觉得呢个瓶里边有现嘅空；呢个瓶系扁嘅咧，长方形嘅咧，你就觉得有长方形嘅空，系咪啊？咁即系呢个香空根咧，广大嘅虚空咧，已经分隔咗有内空有外空啦。即系我哋嘅真心咧，系周遍法界嘅，冇所谓有内有外嘅。但系因为我哋咧系无明不觉啊，系产生呢个色心和合呢个眼根之后咧，于是咧就有内有外啦，啊，内嘅根生，外嘅气界，咁就将我哋嘅真心一份知觉咧，分为内嘅眼根嘅见性啦。因此咧，由此咧，眼根成立之后，根是耳根、舌根、鼻根、鼻根、身根、耳根，咁啊六根成立咧就。结眼所见的不超乎于色，耳所闻的不能够超乎于声，哦，六根被六尘所行隔，啊，变成这个，啊，原本唯一真心变成见闻觉知，见是眼，闻是耳，觉是什么？觉是什么？嗅觉啊，嗅觉啊，味觉、身觉，知咧就系意，咁即系六根啦。啊，呢六根咧，即系话我哋最初咧呢个真心等于遍虚空尽法界，冇所更隔嘅。后嚟因为我哋有色心和合而成呢个六根咧，就将呢个眼就隔开，唔系耳嘅闻。耳嘅闻唔系眼嘅见吓，眼嘅见咧唔系身嘅觉，身嘅觉咧唔系意嘅知吓，啊。你心谂嘅嘢唔系个身可以去谂到，个身去觉作咧呢，这个意系唔系觉作嘅？咁所以就分开六根，哦，六根分隔咗呢个真心啦，就等于咧呢，这个大开空咧，你将六个瓶子系。响度咁啊，每个瓶里边都有空根啦，啊，就以外边嘅空根分隔咗。咁而家呢度咧就系讲因缘生法，六根产生嘅原因。根字咧就讲呢个六根啊，系因缘生法，其性本嚟就空嘅，啊，所以话此见离彼明暗而尘，毕竟无体。系呢一个见性啊，眼嘅见性离开前边嘅明或者暗两种嘅境界咧，根本就冇个实际嘅体质喺度嘅。哦，咁虽然系话有内空有外空，但系咧里边嘅空冇实体嘅，系咪啊？瓶里边空有冇实质噶？有冇啊？冇。啊，即是说我们的见闻觉知被这个六尘所隔呢，但是我们的见闻觉知有一个名称，有一个作用，但是没有实质的。哦，这里呢，假使跟你们聪明的话，你会提出个问题质问我。你可不可以提出个问题质问我啊？有没有？这里说嘛， 此见利比啊，命暗二层，不景无体啊嘛，系咪？话离开两种层咧，系不景系无体啊嘛。你记唔记得十分显见啊？记唔记得？十分显见咧，就话呢个见性咧系离层有体嘅，系咪啊？妄想色心咧系离层无体嘅，见性系上智不灭嘅。记唔记得啊？唔记得系嘛？咁唔记得嘅根本你就冇办法问我质问我啦，系咪？前边话见性系离层有体嘛，上智不灭噶嘛？点解而家又话呢个见性咧系离开呢个明暗二层，毕竟无体咧？咁系唔系佛所讲嘅说话系前后违背咧？咁？是不是？我想信佛的人都知道佛的事话不会说前后互相违背的了，但是道理在哪里呢？那知不知呢？知不知啊？知不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听一下，前次六根这里呢，我今天收到这个收了两份胶件，两个胶件都搞错了这里啊。那七次破妄，这部经一开始七次破妄，是不是？是啦。所破的是什么呢？是意识的烹言心。这个意识烹言心呢，是有这眼灯就有这个分别，没有这眼灯就没有分别，离层无体，是不是？讲过了，是破这个烹言心，离层无体，离开它根本就没有分别，对自境然后有分别。但是十分显见所显的见呢又怎样？见性呢是有明，明丽见明，明暗丽见暗，明灭见不灭，暗灭见不灭，是吗？见性上智的，是吗？是啊，咁啦，见性上智。咁点解而家又话离明暗二层，毕竟无体呢？咁你又响边度？所以我哋研究咧要彻底啊，要彻底。你又响边度？话俾我听。嗱，呢一前次十分显见咧，系大妄显真，记得嘛？而第二业，第二个业影吓、啊，第二个业影咧，嗱响嗰真业响嗰度，第二个业影系因为我哋眼睛疲劳睇到啫。如果我哋眼睛一恢复健康咧，呢、这个二影就是真业啦，呢、这个二影就是真业、啊、所以咧呢一、这个前次所显呢一、这个见性咧，系依他起性，系依现性实性、啊、而起嘅依他起性、啊、只要你唔执着咧，呢、这个依他起性就是现性实性啦。哦，就是现性实性，咁即系话呢一个瓶里边嘅空根咧，系响内边嘅空根一样一样嘅，系吸取外边嘅空根一部分啫，系冇实体噶，里边嘅空根呢、这个瓶里边空根冇实体噶，所以咪离层无体咯，系咪？但系如果你打破呢个瓶咧，咁打破咗呢个瓶咧，里边嘅空根又点啊？里面的瓶的空间又怎样？归分太空，是不是融合落这个太空？明白这个意思？融合迷恋这个空间，这个有这个瓶呢，就所以呢就分瓶里面的空外面的空，一打破了这个瓶呢，无内空外空通通一样空，表示什么呢？有这个真心比六根呢 隔别了呢，就有这个见闻觉知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这个见闻觉知，但这个见闻觉知根本就没有个实质的。如果我们破了六根呢，没执着六根呢，那这个见闻觉知就用归于什么？用归于一真心，归于一真心，没事了。所以现在呢，就是最初呢是大妄显真，现在呢就显绝对的真，不是这个见性的妄。这个见性的妄呢，一离开这个六根呢，就回分这个绝对待的真心了。即是等于这个屏打破了，这个空间去了哪啊？用归于太空，没有个实质存在的。现在这样讲明不明啊？明白。所以就说呢，是离尘无体。啊，就唔系话以前同以前所讲嘅咧，系有相违背嘅。以前所显嘅咧，就系呢个因为对于呢个外层咧，吓，因为呢个外对外层嚟讲咧有分别，啊，离开外层咧系无体吓，咁样讲。后嚟咧显见性咧系上智咧就上正智不见性系不生不灭嘅，唔系好似呢个第，即系话。第七色呢是依第八色而起的、哦、一不执着它就是第八色，一执着我就是第七色，明白吗？只是个执着、啊、但是呢第六色呢是要有境才有，没有境就没有。所以见性呢就是第依他起性，依第八色而起的见相而犯，第七色执着就有，不执着就没有。一不执着呢就是慧心、哦啊、因依这个毕竟无体、啊、而是阿能当知是见，非明暗来，非依根出，不依空生，何以故？若从明来，暗即随灭，应非见暗；若从暗来，明即随灭，应无见明。啊，呢一段经文咧，同前边个释音所讲咧系差不多噶啦。应该呢几晚嘅经咧，好容易明白。哦，我唔知道你哋明唔明白吓。嗱、啊，佢话呢个以下咧就话呢个见性唔系由呢个外边嘅层景而产生嘅，亦唔系由呢个眼根而产生嘅，亦唔系由空根而产生嘅。为乜嘢咧？咁啊，何以故？就系精起吓、啊。假使跟呢个见性系从明而嚟嘅咁啊，但系有明就冇暗，有暗就冇明，系嘛？而家好光，开始灯好光，一熄咗灯咧就好暗，暗嘅时候就冇光啦。光而家光的时候就冇暗啦，明暗是互相倾跌的，系不并立的。咁如果呢个眼的见性啊系从明嚟的话，咁冇咗明的时候咧，暗相显现咧，佢跟明而生佢嘛，咁啊跟住明走咗咯，吓冇咗明就冇办法生呢个眼的见性。咁点解个眼仍旧系见到暗呢？咁显现呢个见性唔系从明嚟的。反过来讲，如果见性是从暗来的话，咁明开着灯的时候就冇咗暗啦，冇咗暗呢个见性咪跟住啊，应该系跟住暗冇咗咯。点解呢个见性仍旧喺度见到明呢？咁显然呢个见性唔系从暗而生嘅。若从根生，必无明暗；而是见精，本无自性。若以空出，前足尘障，当。归当见根，由空自空，何君而入？呢度咧就系话呢个眼嘅见性，亦唔系从六根而生嘅。呢、这、一个六根咧系指浮尘根。嗱，记得嘛？我哋话讲六根系有两种，一种系浮尘根，一种系咩啊？圣义根系啦。咁而家呢度咧系讲浮尘根吓，话呢个见性假使根从浮尘根呢一个眼力而生嘅，咁既然佢能生，就唔需要外边嘅外境啦，就冇唔需要就要离开明暗啦。但系离开明暗啊，根本我哋就冇办法显出我哋见到嘢， 我哋见到嘢就系因为有明，我哋系见到明；有暗，我哋见到暗，先知道我哋能够见嘢嘛。如果离开明暗咧，我哋根本就冇办法显示我哋有一个能见嘅见性存在嘅。啊，咁能见嘅见性根本都冇可能啊，又点可以生出呢一个见性出嚟呢？啊，嗱，若果见性系从阿能嗱。呢度就话若依空出，佢系假使见性系从你阿能嘅头顶上嘅空而产生嘅，咁呢个见性吓，既然系从你空而出咧，出嘅时候就睇到前边嘅层景啦，翻嚟嘅时候掉转头咧，就应该睇到你个眼根噶啦。而家点解唔见到你咧？再讲，假使跟呢个见性啊，系由空根而生嘅。空是无知的，无知的空啊，而能够产生这个有知觉的见性的话，咁啊是因果不累了。再讲，空能生有知觉的见性，这个知觉的见性是属于空啊，关你阿能乜嘢事呢？咁呢度咧就话呢个见性系由明暗二种妄尘法见居中系产生嘅，但系根本就冇实质可得，系亦唔系从呢个根生，亦唔系从空生，亦即系唔系自生，唔系他生，唔系共生，乜嘢啊？无生，生而无生，即系空，当体即空，就系显空而内在。事故当知眼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呢度咧就显因缘即假之中，系因为眼嘅见性唔系因缘生嘛，唔系因缘生，只系有个相嘅假嘅名词啫，冇实质可得嘅。啊，譬如话我哋呢粒种子系因吓，系种落地下就有水土阳光种种助现，咁助现生长系有棵树，有棵树又有个结果，呢、这个咪有实物咯，系咪有实质咯？但系咧，我哋嘅眼嘅见性咧系冇根本就冇生嘅，等于瓶里边嘅空啊，瓶嘅空外嘅空冇生冇灭嘅，哦，冇既然冇生冇灭咧。当体就即空，就唔系因缘成，唔系因缘而生嘅，咁只系有假名相啫。呢、这个系显因缘即假，系虚妄嘅。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系话唔系空，亦唔系有，系乜嘢？系中道，系显空不空而内在。咁样咧，我哋就明白法点解话。六日啊，四科七大都是二类众生啦。系而家就显呢个眼入即二类众生，三界众生唔知道眼入即系二类众生，所以我哋就成咗肉眼咯，隔一张纸又睇唔到啦。二性圣人咧明白咗咧眼入即空咧，佢就有慧眼。菩萨明白咗眼入即假咧，所以佢成咗法眼。二来咧，五眼入即中咧，所以成咗法眼。呢一部经里边讲阿那律陀啊，佢眼入咧系能够见大三千大千世界二掌中观音摩罗果咁清楚。系呢个系咩原因啊？就系阿那律陀已经明白咗眼入即众性。哦，明唔明白啊？咁讲。